好，又翻到嚟我哋嘅解放军环节啦， 系， 系嘛？咁我哋就上一集就好似冇讲解放军环节， 系， 系嘛？咁所以就暂时冇乜消息要解答大家，系咪？ 系， 咁又唔紧要啦。嗱，我哋今集咧继续讲翻呢个解放军信息啦，系嘛？咁啊，解放军咧就当然就永远都有啲精彩消息俾我哋讲下噶嘛，系咪？咁啊，好啦，我哋一齐咧就睇下先咧，第一个咧同空军会有啲关系嘅。咁咧就嗱，大陆咧依家咧有个范畴咧，佢个发展咧就相当之快嘅。咁就唔係嗰啲咩呢J20 啊 J15 就唔係呢啲㗎啦。咁就反而呢、這个呢我叫不对称战争啊。咁呢个呢我哋叫做无人机啊。咁无人机嘅编队呢其实呢大陆就做咗好多嘅。佢哋嚟緊呢想做啲咩呢就係、是、做啲无人机嘅编队呢就去嗰啲叫做咩呢集体攻击係咪即係或者叫狼群攻击啊如果你睇国内咁叫啊。咁狼群攻击嗰啲 F22 啊 F35 啊咁样囉。佢哋听讲呢美国自己都做过嘅。原来咧 F22 咧曾经大战过一啲无人机群，结果咧就 系 F22 输晒，唔够无人机群打， 即系高达唔够卡比尼打， 系啦，咁咧就完全唔够打，系啦，咁咧点样个原因咧就是、因为其实 F22 真系发现到你嘅， 系， 但问题系咧。我射咗你，即因为我啲弹少啊， 系啦，十 乜射几碌，咪咯，射咗你咁多，跟住你其实自杀式攻击我都死，咁所以咧就有呢个问题啊。所以咧依家咧讲翻咧就中国咧个无人机咧，因为佢哋咧对佢哋嚟讲咧无人机呢个领域咧其实大家都新啊，所以佢就落后唔多啊，调翻转，咁佢就急起直追咧，其实同美国依家嗱叮当码头就称唔上，因为其实美国嘅科技咧，净系佢呢个死神者咧系劲过晒你讲嗰啲咩翼龙嗰啲嘅，实无论讲个筹载量啦、飞行高度啦、飞几耐啦、武器选择啦、精制嗰、那个精准度啦，所有嘢美国都赢，但系争一个问题，点解美国嘅无人机会输俾你？就因为美国嘅死神机系唔会卖嘅， 系 出面冇得卖啊 ，MQ 九系 得推而求其，至少可以买你啊， 系 咁你咪独家咯，咁独家梗系卖你，咁你梗系最好卖啦，系咪先？所以咧，美国咧嚟紧话咧会将咧呢个死神咧，死神九咧，即系嗰个我哋讲嗰个。 MQ9 嘅死神咧就会嚟紧会放宽，咁所以咧大陆嘅市场咧清白， 日本好似话 日本第一个，跟住应该就英国，跟住就以色列噶啦。但以色列自己有无人机噶，就唔知啦。 英国终于唔使净系用 MQ1 啦， 大英帝国都用新嘅， 系啊。即系几惨啊！上次嗰只鹰眼咧，喂，我炸你飞炸你唔死，第二飞如果都炸你唔死，我咪起飞起到交啊！要 好鬼核突嘅，有成啲嘢真系，突然第二个沦落到咁。 系啊， 好啦，咁讲咧，原来大陆咧有架叫暗剑喎。我想讲咧，如果咧国内网友咧就对暗剑咧就应该系唔陌生噶。 系， 因为咧其实咧你话暗剑咧，其实系有少少咧系抄翻咧美国嗰啲机嘅。 系 啦，咁咧暗剑咧呢种机咧，其实个好处系咩咧？第一可以大量生产，第二就系咧揸机咧就好似打机咁样嘅啫。 系 啦，同埋咧理论上咧就系、是、美国啲战机咧啲飞弹咧，你点射冇咁所谓，你咪中咯咁啊。但系最恐怖咧就系咩咧？就系、是、有人话咧会将呢啲战机变做超音速。 哇！ 咁所以咧，我觉得唔可能嘅。 细部机音得啊？ 其实就应该唔得嘅，系啦。即系首先你嗰个引擎咧就应该唔会做到咁劲。 同埋耗油量太大啊！ 耗油量太大啦，其实唔适合咧无人机嗰种性质。无人机其实就系要。滞空时间长啊嘛， 系 佢唔使快，最紧要就系佢不停滞空，然之后咧见到目标就打， 系啊， 就咁啫嘛， 系啊。 其实所以咧，我觉得咧呢部嘢咧就可能有少少 J 过头， 哦。 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大陆咧，可唔可以将呢部嘢攞嚟做嗰啲叫做超音速嘅高超音速嗰啲攻击嘢咧？ 系 就嗱，但系如果你咁样定位咧，我就觉得呢啲唔系叫无人机咯。呢啲系武器咯， 武器 咁所以就嗱呢单嘢咧都系 J 多啦，即系佢想学 MQ25 噶嘛 ，MQ25 啊，系啊，所以攻击又可以加油又乜乜乜乜， 哇，咁就一定做唔到咯，你个计同人争几远啊，你计 F404 喎，可能争太远喎，即系个计已经输晒啦，成件事。好啦，咁我哋另外咧要讲东风41啦，嗱，大家知咧，如果咧东风系列咧，最先就梗系东风四啦，东风五啦，系咪啊？ 系， 即系呢啲咧讲紧咧系可以射到咧美国嘅西岸噶嘛。咁咧，而家咧，其实咧，基本上大陆咧呢啲咧，东风四、东风即系旧噶啦，真系要换噶啦。咁咧，依家要换嘅时候咧，就换咗其中一个咧，就东风31，我哋讲过东风31A 同东风31AG 啊嘛。 系 讲过噶啦，之前都系全部可以射到咧超过8000公里。保守估计可以射到10000，咁10000嘅话，大概射到美国啦。咁啊，射到东岸就争少少，都差唔多噶啦。咁另外咧，依家有个东风41。咁咧就东风41咧呢个洲际导弹咧，基本上咧佢入面咧就大概有10个分导弹头，咁、 哦、 所以咧如果咧你俾佢咧射到去大气层，美国要截佢嘅时候咧，你要截10发， 哦、 其实系有啲难，仲要我哋上次未讲过嘅， 有啲系假弹， 10发假噶嘛，即系可以系有两粒真8粒假噶嘛， 系咯， 咁所以你好难追嘅， 咁所以理论上咧就用一个消耗战术对你咯。咁咧呢个东风四十一咧，听讲啊，就上个月啊，五月啊。就五月尾嗰阵时咧，原来咧中国大陆咧有个叫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呢、这个就有啲旧嘅呢个。咁咧呢个大陆嘅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咧就升空咗咧呢一粒嘢，然之后咧就飞咗几千公里去到边咧？去到戈壁沙漠，大家知即系新疆啦。喺嗰度中咗嗰度个靶场，就大概我谂你直线拉埋去应该四五千公里度啦。咁咧就大概就中咗啦。咁啲人就话哇好劲啊，拍晒手咁样咯，啊就好劲。咁当然咧，我哋永远都唔知道其实点解会中嘅，系咪？咁咧，但系咧就总之大家咧就知道咧，如果大陆咧可以射到呢啲咁嘅洲际飞弹咧，嗰、那个发展咧就唔系讲笑嘅。 可能好似呢个 系 北洋舰队一样， 北洋舰队 系啊。 你讲北洋舰队系咪清朝嗰、那个？ 系啊， 唔系而家嗰个， 使击中目标嘅，引爆个靶咪得咯。 诶喺自己地方得， 系 自己地方得，人哋唔得， 系 啦。嗱，讲多少少，东风四十一咧，基本上呢支嘢咧，有啲人咁讲噶吓，嗱，将东风四十一咧呢样嘢咧，如果可以移植到潜艇， 系 咁潜艇咪可以射到超过一万公里咯， 系咯。 咁如果潜艇嘅话，咪可以喺海南应该射到美国咯。 咁个龟背咪好大咯？ 咁如果大陆可以唔整龟背，成个舰再加大啲咪得咯？跟住啲人就话啦，咁几时得咧？咁啲人就话啦，依家好似听讲可以整到超级降啊嘛。超级降系已经系美国嘅两倍嘛，咁你个舰系咪美国嘅两倍咁大咧？我整到，咁个龟背唔使再有啦，直头我啲导弹可以射一万五千公里啦，连巴西同埋呢个嘅阿根廷都中啦，咁你仲唔系劲过美军？ 横跨成个美洲啊， 系嘛？不过我谂应该五十年之后就有噶啦，系嘛？即系如果根据咁嘅生产进程睇翻， 五十年之后唔知咩世界啊？ 系真系唔知咩世界啦，可能地球都冇咗啦，好啦，另外一单咧就讲到永兴岛啊，嗱，大家知唔知永兴岛喺边咧？嗱，永兴岛咧。就喺中国嘅境内南方，真系惨啊！唔可以，而家唔可以讲中国嘅南方噶啦，系中国嘅境内南方。咁喺边个位咧？就大概喺海南岛出啲，咁咧就叫永兴岛啦。大家唔好将佢同永暑礁捞乱啦。永暑礁咧系近啲南海嘅南沙嗰边，即系再南啲。永兴咧就系西沙嘅。咁咧听讲咧，依家西沙即系佢永兴岛咧有一个叫三沙市。就专系管晒成个南海嘅，咁呢个政治意味嚟嘅。但系咧，如果永兴岛咧，佢依家咧系摆咗好多军机，同埋摆咗一啲嘅防空系统。嗱，例如大家最熟咧就系咩？就系红旗九。嗱，大家知红旗九即系抄咩噶啦嘛？大家点听我哋讲 S 三百 系啦 ，S 三百嘅。咁所以你发觉咧，大陆以前入好多 S 三百。 有红旗十咩？ 诶，有红旗十噶，红旗十咪即系海山羊啊， 系咪？ 即系咧喺航空母舰嗰啲咧， 系、 哦、船出去打一啲嚟射过嚟嗰啲飞弹， 即系唔系 S 四百嘅。 唔系唔系唔系唔系唔系， 即系 佢哋 唔系照去嘅。 佢哋个编号你估唔到噶，即系你以为红旗十劲过红旗九，唔系噶，红旗二都好劲噶， 系咪？ 红旗四二万六千米 咁。哦 ，S A two 嚟噶， 好鬼劲。 S 二咧 ，S 三嚟噶， 类似嘢嚟噶，系啊，劲噶。其实 S 八啲嘢啦， 呢八 系啊。咁啊，红旗九啊，讲翻。咁咧，听讲你知唔知好搞笑样嘢？美国咧近排系咪话咧唔侵大陆玩啦？即系嚟紧个环太平洋军演咧、 哦啊啊， 年年都有噶咁滞噶嘛， 啊、 每两年一次噶嘛。哦，今年唔揾你啦，冇得玩啦。 澳洲 侵你玩， 好似话澳洲都冇得玩喎，好似 话。澳洲都冇得玩啊？ 唔系上次咁讲咩？ 系咪咁惨啊？但系嗱，我印象唔好，但系咧就我就知道咧大陆冇得玩。咁大陆冇得玩，大陆就会有啲嬲嬲猪啦。 系。 同埋听讲唔知点解大陆冇得玩之后咧，就竟然将永兴岛个红旗九咧攞走咗啦。 系。 系啊，唔知点解。攞走咗，咁啲人就话点解咧？曾经有人讲过，因为咧记唔记得咧上个礼拜啦，啊唔好意思，应该系再上个礼拜，咁咧就美国嗰、那个国防部长咪叫做 Mad Dog 啊， 癫狗 系嘛，癫狗啊，疯狗，咁咧嗰个马提斯或者叫做 Mattis 啦，佢咧曾经讲过就话咧大陆咧你再咁样搞南海咧，你咁样系唔掂嘅，同埋咧我哋大陆最叻唔系美国最叻就系夺岛咯。 啊！ 即系我讲俾你听，我哋咧二次大战夺岛经验就超丰富嘅。 我嚟夺岛啦！ 你咧攞所有岛，你起嚟系俾我夺嘅啫。你继续起咯，你起我就夺咯。你起我就插旗，你起我就插旗。即系总之咧，你 made in China 之后咧，就会变咗做咧，但系佢系属于 product of USA 咁样，因为你晶片都系我度买嘅，我插翻美国旗。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依家大陆咧进退两难地方就系咩咧？我已经抌咗好多钱嚟起岛。 系， 我应该抌咗好多钱咧，系建设南海， 系， 尤其是南沙嗰几个岛，六个岛， 系啊。 咁我起晒之后咧，然之后美国军舰咧就日日都走嚟同我玩， 嗯。 咁于是咧，我就乘机咧就摆咗啲嗰啲咩防空系统啊、战机嘅落去啦， 系啊。 点知美国就越玩越大，啊，我唔够玩就揾澳洲，揾澳洲之后我揾印度，印度唔啱咧，英国同埋法国都嚟埋。 迟啲大家咧就会幻想到呢个更加多国家加埋，咁于是咧就全世界一齐咧就喺南海咧所有船都系晒落，除咗中国之外，咁啊中国一次过对晒全世界嘅船啦。 哇！ 咁好难搞 嘅，一个打全世界喎。 系啊，其实呢个调翻转系外交困局嚟嘅，系啦。咁所以咧就相当搞笑。咁咧理论上佢依家咧应该咧就会拆翻晒呢啲嘢，但系嗱我哋就谂咯， 知自己玩大咗啊， 玩大咗。佢咧其实咧喺个岛上面佢仲装咗反舰飞弹。 系， 即系我哋讲鹰击十二嗰啲，跟住咧就装咗地对空飞弹，即系 SAM 啦，阿力水讲嗰啲啦， 真系好似上次俾以色列打爆我噶， 俄罗斯 feel 嘛， 好俄式 个，俄罗斯 feel 系啊，同埋咧佢好主要咧，仲有啲干扰器嘅咪得，可以干扰你啲雷达噶嘛， 系， 听讲咧嚟紧咧应该会慢慢拆， 哦， 慢慢拆，咁咧逐样拆， 即系 咁就令到美国唔好针对你，因为可能咧贸易战打到佢太伤。打到佢咧，搞到依家佢所有都就嘅， 嗌价嗌太，即系冇得讨价还价 啲，冇得讨价还价，因为我食硬你啊嘛。最惨就系咧，你觉得 Trump 会唔会咧同你讲嗱？如果你南海唔好咁嚣张咧，我就放过你中乜啦，嗰间公司咧， 麻烦款算啦，唔止一间嘅，好多间。 诶，华乜嗰间公司咧， 串烧一齐紧， 串烧一大间 系嘛？系啊。 诶，你嗰啲咩小咩公司啊，咩米嗰啲咧？嗱，你再搞南海咧，我就死晒噶啦，佢哋咁样啦。你攞我啲军事科技啊嘛，冇咁易嘅咁样。好啦，另外，呢个要追下啦。嗱，原来咧有啲人咁讲，佢哋话咧签二零啊，竟然话。佢咧，佢哋嗰個設備啊，係拍得住 F 廿二，即係呢啲就真係得啖少啦，係咪？咁咧主要係因為咩咧？主要係因為喺央視入面咧，佢咧就有時咧就報導，啊唔係央視 ，sorry， 新浪軍事，即係嗱新浪軍事咧，大家小心啊。 係 嗱，新浪軍事嗱，即係嗱個人意見啦，唔代表本台立場啊，唔好封鎖我哋呢個台啊。我覺得新浪軍事咧，大家咧就當笑料睇下就 O K 嘅。多維好笑啲咩？ 都好笑，但系新浪咧 多维好笑啲， 因为新浪咧国内网又多，咁咧你睇新浪咧，你就当咧睇下有啲咩新嘢算啦。你真就千祈唔好认真，佢入面啲料咧，我怀疑七成都系假嘅。其实应该系嗰啲咩 farm 啊，嗰啲咩农场嘅啫。 哦 ，content farm 系啦 ，content farm 内容农场咧，嗱大家真系小心。 多维留啲，佢留啲，你觉得？ 唔敢讲。多维唔系香港嘢嚟噶， 多维唔系， 都系国内嘢。O K， 嗱咁 出口转内销。 O、okay, K， 会唔会扮香港嘢成日都，即系好似凤凰卫视嗰啲咁啊？ 简体字嚟嘅， 哦，简体字嚟嘅。O K， 凤凰卫视成日扮香港嘢噶嘛？ 系 啊，即系，但系知唔知凤凰卫视嗰个军情直播室咧？你知唔知边个做主编啊？香港人嚟喎，系啊，马令成系啊，所以咧有啲料咧系好串， 但系佢啲嘢写到好圆嘅， 佢都系，佢唔敢得罪大陆啊，但系佢有啲位咧，佢真系串大陆噶，好好笑，好笑，我成日都睇。 呢啲业内人士先识 嘅。系啦，同埋咧，大家要睇国内军事咧，冇办法噶啦，马令成系你唯一嘅选择。 Okay、 你再睇嗰啲咩道咩大教啊，嗰啲咩张咩少将，你唔好再睇嗰啲啦，啲真系得啖少嘅啫。 Okay、 好啦，讲翻啦，嗱。呢个新浪军事网讲，佢话个主弹仓咧挂唔挂到霹雳十五？嗱，大家记得霹雳十五咧，我哋讲过嘅就系一个好大嘅弹嚟嘅， 最长嘛。 其实佢呢个弹咧，大概似咩？就似咧呢个 AIM 一二零， 最长 嗰只 系嘛 ？AIM 一二零最长嗰只咧，系讲紧加程之后咧，就大概射到真系，即系大概120噶嘛。 系 大概啦。其实以前嗰啲通常射90度嘅， 系 依家加咗之后咧，就射120至130度啦。 系， 但系佢呢个咧系话自己射150嘅。 哇！ 咁所以咧就好鬼串嘅， 所以十五啦。 但系我哋成讲啊嘛，你射150系冇问题嘅。呢个雷达你可唔可以咁远 lock 到人？ 哦，系啊。 你可唔可以咁远就已经搵到？ 喺啲导弹搵到。 同埋 lock 到即系你系咪喺全程追踪？ 系啊。 会唔会 lock 下唔见咗？ 唔系嘅，战机追踪喎，喺啲导弹。 系啊，那个主动雷达你要搵到佢噶嘛？所以其实我哋到而家都唔知佢哋咧。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个霹雳十五咧，如果要整到咁，系咪要好大支啊？ 系。 咁你咁大支嘅问题就系你装落歼二零嗰个内部机舱啊？ 系。 其实得唔得嘅咧？咁讲。咁啲人就话我理论上咧就个机舱佢哋计嘅大细啊，就应该冇问题嘅，系啦，咁所以就应该同 AI 咧一二零应该差唔多， 咁样学苏买七咪得咯， 吓 打直放 系 四支唔得咪两支咯，几长得 哦，苏五七嗰啲绝招，喂仲有喂一个咧岂有此理，即系听完就算，佢话我弹药咧即系装填啊。佢哋话歼二零有个优势，你知系咪啊？佢话因为歼二零咧，佢嗰个压翼咧系向上反噶，咁所以咧我人行埋去咧，因为你向上反噶嘛，我唔会顶个头啊，即系我咧唔使弯好低啊，我就可以装到啊。哇！你咁都系优势， 系咪仲系大家北韩海唔系呢个北洋海舰队时代啊？ 如果你咁都系优势，我冇压翼咪超优势。 即系听完即系 冇鸭翼喎，冇 咯，你咪真系听完得啖笑啊！真系真系。啊，最后讲埋呢单啦。嗱，075啊，075大家知咧，075咧呢个咧就其实传说嚟噶。呢个传说咩？美丽嘅传说咧就系讲，如果咧解放军咧要攻打台湾咧，佢就要一个好劲嘅两栖攻击舰。咁呢个两栖攻击舰咧个主要地方就系咩咧？就系如果我完成咗制空之后，我就要开始制海。但制海咧都要讲制空权嘅。咁於是咧，我就會出一啲兩棲攻擊艦咧，就會消滅咧呢個近海嘅一啲嘅空中力量。咁如果我出咗戰機咧，就對付你成個島嘅空中力量。 係啊， 理論上咧係壓制到，如果例如話佢嗰啲附近嗰啲嘅直升機啊，或者短程攻擊機咧，壓制到之後咧，就再用兩棲登陸艦去搞你啊嘛。 系啊， 喺大陆嘅空白地方就系两栖攻击舰， 即系出完空军炸你，炸晒你冇就 短程啲嘅攻击机， 跟住之后再出呢个海军就围住你， 系， 跟住第三咧就出呢个登陆舰就真系 就派海军陆战队， 即系派人上嚟啦， 系啦，就派海军陆战队打你，海军陆战队已经占晒一滩头之后，就派陆军再打你， 系啦， 理论上个次序系咁噶嘛， 系， 但系咧大陆就冇咗一忽咧，成个砌度冇嗰忽咧就系攻击舰， 哦， 两栖攻击舰。佢冇嘅，但系依家佢用咩填补咧？佢就用嗰啲叫野牛气展船，唔知大家有冇听过？ 系 野牛气展船咩嚟咧？就系、是、如果你嗱，你大家试下上网 search 下野牛气展船，就系、是、咧用呢个乌克兰科技。咁、 哦、 乌克兰嗰个科技咧，个嘢嗱，佢同美国个 LCA one 唔同嘅，美国个 LAC one 咧就系、是、一架艇啦，咁入面咧可以装架车啦， 系 普通嗰啲嗰啲装甲车啦，跟住然之后就上滩头就攻击啦，咁咧就理论上佢轻盈嘅，系啦，咁咧就冇乜火力掩护嘅，系得个筷子嘅啫。而嗰个野牛气展船系点咧？系好大个嘅，上面咧直头咧唔系咧坐气展咁简单嘅，直头咧上面好似你坐澳门嗰啲船咁嘅，有晒个主舱啦，有晒玻璃窗啦，睇晒人哋啊，即系落雨都唔惊嘅。跟住上面装嘅咩咧？装晒嗰啲咩火箭筒嗰啲嘢嘅，直头我一路行一路射你嘅。是好重火力的喎、 哦。或者以前即是之前罗曼帝登陆啲登陆舰喎。 是好鬼劲。 乜都有晒啦。 好鬼劲。佢直头系咁射你个岛囉。射到你个岛呢顶唔顺囉。跟住然之后到你个岛呢啲防卫冇晒之后，我先慢慢思思然嚟到就降落晒嗰啲船啊车啊啲上嚟同你打过囉。是好重火力嘅。咁但係有个问题啊。咁问题就系呢架嘢呢原来挤唔落去两栖登陆舰㗎。太大架。佢太大架挤唔落。咁于是要点话呢嗱，你头先我哋讲咧， 掉落嚟 美国嗰啲 LCA one 咧，其实佢挤喺嗰个两栖登陆舰个舱入 面，佢后边有 个船坞嚟噶， 船澳嗰入边噶， 船澳佢会褪出嚟，然之后去噶嘛， 系啊， 佢太大架褪唔到入去啊， 哦， 于是佢独立作战咯，跟住你乜独立作战咁，我行几多啊嘛？啲人话行400公里，但问题就系400公里打台湾绰绰有余啦， 系， 但系打南海唔得咯， 系啊， 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你400啦。咁佢冇得加油㗎呢啲。冇得中途加油㗎嘛。你要搵港口加油㗎嘛。船嘅嘢。咁所以呢如果理论上佢打南海唔 work 嘅。 係啊。 咁所以大陆呢依家呢就要将呢个野牛气展船呢缩细。而缩细之后又可以摆到落去嗰个登陆舰。 变小牛。 然之后係啦变小牛係啦。佢哋据说大陆想做呢样嘢囉。咁大家听一下啦好嘛。咁呢个075呢如果做到嘅有咩好处呢 ?075 做到就将大陆个空白填补咗。咁咧嚟緊咧，佢哋依家不停訓練緊一樣嘢叫海軍陸戰隊。 係 嗱，大陸嘅海軍陸戰隊暫時都係得啖笑嘅嚇。其實人數唔係少嘅，人數唔係少嘅，但係嗰個質素仲係有待提升。因為其實始終都係由陸軍度提升上嚟噶嘛。所以其實始終係爭少少咯。咁如果佢哋做嗱，聽講啫嚇，如果佢哋做到嘅話咧，那個最大問題咧，嗰、那個位邊咧就係佢哋個直升機啦。佢哋用咩直升機咧？ 咁夠遠啊？ 武直咯。 冇值， 佢哋用咩咧？冇值十， 哦， 系啦，又冇值十，或者冇值十九，或者冇值。 但系问题就系追直升机，出直升机之前，你搞掂晒对方啲防空先。 理论上咧，就对人哋都冇乜优势，因为人哋有 F 十六 V， 系咯， 都加加埋埋要200架咁 滞咯，当你饱咁死 嘅啫。系啊，而大陆而家嘅先进战机都唔过300架，我估。 哦， 咁其实你咁样打唔系好大着数咯。仲有、台湾咧嗰啲防空导弹多到呕嘅，真系多到呕嘅。即系同埋，如果佢系咁 aim 你射上海啊，剩嗰啲附近你都好鬼惊。 诶、紧要，我哋多一次千八同千七啊嘛，涌晒过去， 涌晒过去，仲有千六添，二千架有。 啲强，啲强五啊，啲出晒。 系啦，人海战术。喂，但我哋香港要自求多福。 系， 如果射我哋点算啊？ 唔好射香港啊，射广州啦。 射江我哋有军营嘅， 系啦， 有红旗六。 广州军用嘅射广州啦， 系 香港。 系啦，射唔好射我哋啊！我哋其实射黄泉州好啦吓，唔好射我哋。 OK OK。 好，咁呢集嚟到呢度先吓，下集再同大家军武起言。好，拜拜。